孫中山回來香港之後呢，他就當然在那裡搞革命，是不是？那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了之後，香港就要成立一個香港興中會。但是香港興中會呢，其實就是檀香山興中會再加上香港一個早期的這個革命組織叫富人民社。富人民社和這個檀香山興中會合併呢，就成為香港興中會。首任的會長呢，就是楊衢雲。楊衢雲亦都是這個第一次廣州起義的總指揮，是吧？咁呢個廣州起義即係失敗之後呢，咁啊孫中山同埋楊衢雲呢都要亡命海外，因為香港政府受到清政府嘅壓力呢，就逼令佢兩個人要離境，咁啊五年之內呢就唔准佢返嚟香港。咁啊另外嗰啲即係孫中山嗰啲即係同志陸浩東等七十幾人呢就俾人拉咗，係咪？咁孫中山同埋楊衢雲佢離開香港一樣去到海外呢都是要奔走革命，周围去成立这个兴中会的分会。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陈少白、游烈、杨鹤龄经常在中环歌赋街的商店杨耀记会面，由于他们言论大胆，人称四大寇，没几耐他们开始将论证付诸行动，决心进行武力革命，推翻帝制。 杨衢雲就亡命海外，但是他继续都是要搞革命的了，是吧？1900年呢他又发动这个惠州起义，但是失败了。失败了回来香港呢，就在上环这个杰志街呢就教英文。但是呢在1901年呢就被一个满清派出的这个即是杀手啊，就在这个上环呢他教书的地方呢就用枪射杀了这个杨衢雲。咁啊，即系为革命牺牲啊！杨衢雲死咗之后咧，就葬喺跑马地坟场。嗰阵时为咗避，即系避过呢个满清嘅耳目，系嘛？即系惊影响到佢家人。呢个坟墓嘅墓碑咧，甚至冇写杨衢雲嗰个名嘅吓。咁杨衢雲喺香港受教育，喺香港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佢都有份发动，但系不幸咧，就俾呢个清廷追殺，然後成為這個烈士。 楊衢雲暗殺案發生之後，對革命中人造成極大震盪。事件講明滿清已經着手在境外對付異己，但是其實在案發前五年，清廷已經開始在國外對付革命黨人，而那次的目標正是身在倫敦的孫中山。 在1896年的10月11号呢，孙中山在伦敦被人绑架。后来有一篇文章孙中山自己写叫《伦敦披难记》。孙中山先生在1896年由纽约去伦敦，就中了计，中了人家的陷阱，就被人夹了他去这个满清在伦敦的大使馆，就困了在这个大使馆里面。孙中山先生当然即是知道自己而家嘅情况非常之危险，分分钟被人偷运翻去大陆，跟住捉佢去枪毙，系嘛？咁于是咧，佢就即系去同即系大使馆其中一个仆人咧，即系去拜托佢啊，同佢俾钱啊，各样啦，又动之以情啦，叫佢送一封亲笔信俾佢嘅老师康德黎，系嘛？咁啊，佢老师收到嗰啲封信之后咧，就設法去營救呢個孫中山。靠咩嚟營救孫中山呢？就靠輿論，利用呢個英國嘅報章報導呢一件事，令到英國政府亦都重視呢一件事。英國嘅輿論即係認為呢個係一個綁架嘅行為，係嘛？光天化日喺倫敦，係嘛？你竟然即係滿清嘅大使館可以派人去綁架呢個孫中山，係嘛？當呢啲報章啊，即係將呢件事件報導之後咧，滿清政府亦都受到呢個壓力，包括來自呢個英國政府嘅壓力。12日之後咧，就將孫中山係釋放。但孫中山喺呢件事之後咧，就即刻成為英國好出名嘅人，甚至成為國際上都好出名嘅人啊！ 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在汉口制造炸弹的时候不慎引起爆炸，革命党人的名册 起义文告等等都被政府发现。第二晚，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在情急之下起义，武昌、汉阳、汉口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加入，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起义胜利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 1911年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孙中山当时人就在美国，在12月25日咧，佢就翻翻内地。10月29日咧，响应武昌起义的17个省就开会，选举孙中山先生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的元旦，这个孙中山咧就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成立这个临时政府。在南京亦都制定一部中华民国的这个约法，这个亦都是之后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前身。因为你推翻这个满清帝制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王统治，成立第一个在亚洲的民主共和国，那你当然要有部宪法。但是宪法需要时间去制定，那于是有部临时的约法，用来规范这个政府、司法机关和这个行政机关和这个所谓国会。孙中山当时搞革命，他主要就是做宣传的工作和组织，但是他又不是真的想做总统，成功不必在我，功成就必定有我。当时这个武昌起义，甚至跟住落嚟推翻满清的这个革命能够成功呢，你靠的是当时袁世凯的新军，所以就要跟袁世凯讲数。孙中山就应承他，如果你能够逼这个清帝逊位，逼这个满清皇帝退位的话呢，那他就让个总统给你做。嗱，你武昌起义成功的时候，满清皇帝仲未被推翻的，是吗？是后来他退位了，咁皇帝都冇埋啦，咁呢个中华民国正式成立，係咪？咁孙中山呢就遵守呢个承诺，让咗个总统俾袁世凯做。但係袁世凯做完总统之后，佢又想做皇帝。 喺儿子同埋一班亲信嘅推波助澜之下，袁世凯效法拿破仑，喺1916年结束共和，清帝建立中华帝国。帝制复辟遭受全国反对，3个月就草草收场，袁世凯仲跟住死埋添。北方军阀群龙无首，导致之后10多年嘅军阀混战，中国再次陷于分裂边缘。 有人话孙中山中咗呢个袁世凯嘅奸计，系嘛？又或者所谓君子可以欺其方，系嘛？咁佢就真系相信袁世凯，但系袁世凯呢个人基本上就靠唔住嘅咧。佢都前科累累，即系喺呢个所谓戊戌政变，袁世凯亦都系担任一个角色，就系、是、出卖咗呢个江水王啊嘛，系咪？即系向呢个慈禧太后效忠，咁更何况佢有军队，系嘛？你让咗个总统。讲俾佢做，系嘛？你嗰个革命嘅果实就完全咧，就俾佢删夺咗，系嘛？咁辛苦搞革命，到最后讲句难听啲，将个江山送咗俾个大军阀。呢、这个亦都系民国成立之后咧，个国家冇办法统一，跟住落嚟就出现所谓呢个北洋军阀，系嘛？即系大家各据一方，然后咧就年年战争，搞到后来孙中山冇办法，唔要喺广州成立黄埔军校，揾蒋介石做校长，一定要有自己嘅军队，然后要北伐，要扫除呢个军阀，令到中国有真真正正和平统一的一日，所以在袁世让位给袁世凯这一段历史上面，即后人有很多不同的评说，但是孙中山始终都是一个君子，是吧？是一个即是他不会说因为啊我革命成功了，跟着我要做总统，总统就继续做下去，不断地做下去。可能他都是效法美国的总统华盛顿，华盛顿当年独立战争的英雄，跟着做第一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跟着连任一任，然后跟着就不做了，是吧？ 为美国的宪政树立一个良好的传统，以后美国总统只能够连任一届，都是这样来的嘛。孙中山是更好的，喂，做临时大总统，跟住你逼清帝让位，我总统都俾埋你做啦，跟住我去起铁路，系嘛？要搞呢个实业，因为佢觉得中国最重要都系呢个要货畅其流啊，你就一定要个交通运输要畅通先得。佢话最紧要要起铁路，佢要立志起200,000里嘅铁路，系嘛？咁所以孙中山即系喺成个辛亥革命嘅历史里边，系嘛？革命成功啦，呢一段有啲人觉得。都是他的小小的瑕疵，但是如果我们回心一想，孙中山其实是一个很有风度的政治家。